首歌算是小美江美琪为维他命为维生素代言的歌吧，来自于小美江美琪维他命。维他命其实也是我们常说的维生素，据说维生素从 A 一直到 Z， 每一个营养素针对的营养都不同，但我们都知道当身体缺乏了维生素的时候是不行的，就会容易生病，抵抗力也会变弱。自从我升级做了妈妈之后，对维生素可以说接触比较多了，当然最多的可能接触到是维生素 D， 因为小孩子小 baby 特别需要补充，可以预防佝偻病。下午的3:06，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，依然来自于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。下午好，我是戴毅，我希望你在忙碌的工作当中也知道对自己好一点，适度的休息，劳逸结合的工作。 天亮睁开双眼，又是崭新的一天，梦里那些美好醒来努力去实现，脚步不停追赶着时间，太多的人等着和我见面。一天一天别管多忙，也要对自己好一点，一天一天别忘抽些时间对时光，别对自己逞强。偶尔情绪搁浅，也不会自我埋怨，何必压抑自己，哭和笑痛快一点，穿越过每个灰色边界，发现自己的能量无极限。天上月儿圆，心中暖暖的思念，好的坏的扔到一边，安心的拉上了窗帘，告别今天。一天一天别管多忙，也要对自己好一点，一天一天别忘抽些时间对自己好。时光，未来还有太多好时光，未来还有太多好时光等着你我分享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请唱，希望这个周三的下午对你来说有一段属于你的好时光。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，你好，我是戴毅。今天呢也是微信平台上面这一位四姑娘在蜜月旅行开始之前，哇哦 ，honeymoon， 她说今天是在蜜月开始之前的倒数第二工作日。那我想必须接下来是一个很是一首很温情、很浪漫的歌带给你才对。所以广播当中的其他听友算是有福了，虽然我不知道你要去哪儿，但我想那个地方一定很明媚，有海。 Thank you. 这首歌你听到了，迪瓦天后 Celine Dion 的华丽嗓音，还有非常优美的萨克斯风，所以有了二者的结合，浪漫指数无可行。3:14，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。我们刚听到是 Celine Dion Halfway to Heaven。 有一首歌，你只想唱给一个人听。 我躲在这里，手握着香槟，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。 有一首歌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。 我在这岸看着你，有为你的坚持感动，你会的，有一天会幸福的。 还有一首歌，你边哭边唱，只给自己听。 找个人很恋爱吧，才能把你忘了。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。 有些话是不能听，怕你会掉入陷阱。 FM 974和你一起唱，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。 谢谢你在周三的下午继续开着收音机听着广播，也要欢迎那些在微信平台上面已经是晒蔫了也要来报道的听友们。北京这几天呢是冷热交替，今天是一秒钟回到了夏天，夏天嘛温度肯定高哈，天气呢肯定也会越来越热，但是好在我们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有这么些旋律优美，而且听到之后呢一瞬间就会让人觉得身心清凉，心情也会安静下来的好歌，所以是冬暖夏凉两相宜。把这首歌带给陈静，也带给更多974听友。 问世间情为何物， 掌声送给姜育恒。念白念得不错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看人间多少故事的时候我真的有点笑场。你是不是也很久没有听这首老歌了哈？梅花三弄。说实话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，姜育恒中间念白那个部分，我两个胳膊上的汗毛都是起立直径的哈，顺带也想起了不少画面感，咆哮的马景涛，苦情但是依旧很美的陈德容。想要暑假快到了，电视剧里面电视里面又会开始重复哪些经典的剧集，如果你想到哪些的话，欢迎在微信平台上面跟戴一交流一下，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留言给我就好了。有请 Coco 李玟。 我的身段，我的歌声，我的红唇，你告诉我你深爱我的灵魂，更胜过我的眼神，不再平凡，我让我知道你心里真不真，愿为爱付出，为爱坚强，为爱认真，为爱坚贞，就告诉我生命里因为有了我才完整，再困难的事也可能，就告诉我让你驯服的不是我的青春，不管我多老，你也不闷。

6566-1566 6566-1566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The weather。 关注天气情况，今天天空晴朗，白天气温上升迅速，午后最高气温达到29度，大气透明度良好，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。由于空气干燥，光照强烈，外出请注意补水防晒。具体预报是：今天下午晴间多云，偏南风3-4级，阵风6级，最高气温29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南风3-4级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15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0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健忘失眠，浮躁难安，同仁堂牌安神补脑液，萃取名贵中药，强脑安神，祝您拥有婴儿般睡眠，静心生活每一天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，大部分时间适宜穿短袖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 97.4兆赫， 974饭店资讯。 诚信的服务，琳琅满目的商品，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，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，这一时段来关注电视综艺节目。北京电视台音乐栏目《新歌来了》和著名词曲作家、音乐人刘尊共同发起的当代新儿歌运动，历经一年来的运作，推出当代新儿歌作品50首，唐诗儿歌300首。近日，节目组专门录制了首张个人新儿歌专辑《翟佳瑶遥遥领先》发布会特别节目，并逐一发布了专辑中的11首新儿歌作品。节目将定期举办当代新儿歌展播和优秀作品评选活动，让当代新儿歌作品和孩子们拥有一个展现的舞台。作为一档原创文化类综艺节目，同一堂课将邀请濮存昕、蒋雯丽、张国立、徐帆、于丹、孟非等嘉宾化身跨界老师，深入小学课堂教授语文课。据了解，每期节目都有固定的主题，两位跨界老师需要在固定主题中选出自己所要教授的经典课文，或者是名家名文，或者是诗词歌赋。节目播出之后，这22堂课的教学内容将被编纂成书，并推出系列音频课程。节目将于5月底登陆浙江卫视。今年是世界杯年，体育综艺《足球解说大会》目前正在江苏卫视 PP 体育热播。参加足球解说大会的学员来自全国各地，有学生，有医生，有退役球员，有主持人，他们中大多都是普普通通却心怀足球解说梦，不断地突破自我，让黄健翔、韩乔生、董路3位导师深受感动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我是戴毅，是一名音乐 DJ，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。 第一眼看的是我，所以我很快乐，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。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。 机会要好好表现，对你发射信。 So what，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，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？ 经典的，好听的，爱唱的，下午的一个小时，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。FM 974，和你一起唱， 和你一起唱。 星期三下午的3:34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。你好，我是戴毅。微信平台上面猫 CC 说，假期重播热门肯定有一个吧，《亮剑》《西游记》《三国演义》《还珠格格》《甄嬛传》《家有儿女》。想想还真的是从电视荧屏上看到过这些剧集，但为什么没有梅花三弄呢？不服，因为琼瑶阿姨的铁粉这里就坐着一个。好了，欢迎回来， 继续回到音乐当中，有请这首老歌《风吹风吹》。 有人是无形状，有人被风照顾，这乱的风吹飘来飞去，想袂到遐风动，伊亲像一阵风，定定无想信用。六月的炎天，阴云牵挂，可爱的无情郎。风吹，风吹，风中一张被，写在梦中的相思有偌多。缘分由天空坐，简单一句话。情断无烧酒问。阮是啥人的？有时阵在风风，有时阵接希望。坐乱在风中，春来秋去，有情就爱保重。伊亲像一阵风，轻轻将阮扇动。六月的梦中，犹原相信，有一日再相逢。风中一枝花，谁人会知青春剩偌多？缘分是少欠多，简单一句话。情断嘛无计较，阮是别人的。 我跟你讲啊，什么是风吹风吹？就是风吹风吹。也希望这个下午听到江蕙这首的歌的你，也会觉得耳边有一阵清凉的风。据说这首老歌呢，南风二重唱的老歌，作为歌坛前辈的罗大佑，还有以及当代实力与偶像兼具的周杰伦都很喜欢。希望这个下午听到了你，你也会喜欢这首歌《风吹风吹》，和你一起唱。正在直播当中，下午好，我是戴毅。欢迎通过微信平台跟我取得联络，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面给我留言就好了。继续请出周董的好朋友邱凯伟和杨长青组成的浪花兄弟。 你的回话里隐瞒着，在这个时刻，我想起喷泉旁的爱歌，甜蜜散落了，情绪莫拉扯，我还爱你，而你断断续续唱着歌。 Have been love， 熟悉他们歌声的听友一定会觉得这样的歌声如此的亲切，也会想起这支乐团，这支乐队 Roxy。 上世纪的九十年代，来自于国际流行音乐重镇的瑞典的一支非常棒的摇滚乐队。